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peanut 香港花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好高兴又听到我把声啦！嗱，今日嚟人丁单薄嘅，因为点解咧？阿 Donna 就去外国游浮啦，又要出席婚礼啦，未翻啦。咁啊 ，Johnny 就要开执委会啦。咁于是我请咗熊猫博士上嚟。 各位大家好，我唔系 YY， 亦都唔系 CY， 亦都唔系 YM， 系 Tony。 你个环节好搞嘢喎、我见你个礼拜喺个 group 度读得好辛苦，读得好犀利同辛苦啊！仆街，即系唔制，读得好犀利同埋辛苦。 唔系啊，去到最后咧，嗰啲对白长得滞咧，都唔记得咗少少，所以最后咧草草了事。 但系因为你哋个个都谂住抢姜啊嘛，系嘛？太多爆肚内容啊，冇得度噶喎！呢家嘢就 系啊，咁啊突然间 B T 啊话500万啊变咗，咁我哋点兜咧？冇得兜，叫咗度50万噶嘛，点会变咗500万咧？系嘛 ？B T 好似唔系好易笑咁啊！我见到上个礼拜我好似接佢都唔笑咁滞。 系啊，佢好似俾人点咗穴咁样咧，所以都我哋都几难做噶，唔系讲笑，系 咪？唔系啊，关于 B T 咧，哇！屌，我真系觉得好犀利呢个人啫。阿 B 哥就话佢系呢个翻版索罗 B 啊嘛。嗱，如果未睇佢样咧，佢把声系几似索罗 B 嘅，抄足咁滞。喂，但系如果你睇埋佢样咧，哇，佢样啊似你个 friend 喎，成个阿边个阿任亮宪咁样样喎，真系噶，真系。 咁啊唔系喎，佢肥啲。 我 friend 系两个任亮欠上下啦。 啊，唉，所以 咁啊上个礼拜，咁啊上个礼拜，咁啊接佢唔到乜滞啦，系嘛？我精心度咗个，咁啊死人笑话，佢又唔笑咯。其实呢个笑话我系每一次讲，每一次谂翻，我自己都笑到笑咳咳唔停嘅。啊，佢竟然两个同阿 Dominic 可以忍到笑，完全 cat 都唔 cat。我真系拜佢做师傅。 唔系啊，其实即系坦白讲，我都唔系好笑得出。 点解咧？真系太核突啦！ 唔系，因为你首先你个表达咧，嗰个争少少，唔系好明。我其实听得唔系好明啊。 唉，咁啊死啦！我要。 所以咧，我哋笑唔出，我哋其实唔知你讲紧乜嘢。 因为嘅唔讲个笑话啦，又落我。 因为你而家饮紧汽水。 系。喂，咁啊，跟进下阿芒生啲嘢先。原来阿芒生今日又有新动作喎，阿熊猫博士。 是啊，嗱，我哋咧就见到阿芒山咧就招聘嗰个叫做咩政策研究助理，咁咧就我哋喺度即系有啲网友会猜度佢，咁究竟边个俾佢炒咗咧？咁啊系阿近啦，系阿老美啊，定系阿子朗咧？系咪啊？咁即系好多网友就话哦，唔知系边个咁啊，大家喺度估啦咁样。咁我可能我自己私人咧就估下子朗，因为佢而家入读紧大学啦。咁佢之前做开呢啲嘢噶嘛，咁都要揾人接手啦，系咪？咁未必系关于个炒事嘅，因为佢都未必有俾钱啊，子朗啊，老实讲啊，芒山咁捻缩骨系嘛？ 唔会嘛，大佬会翻 regular time 噶嗰啲。 喂，你有冇听阿杨继昌讲咩？佢俾5000蚊佢啫嘛，嗰阵时请佢做全职助理都系5000蚊嘅啫嘛。 啊，你冇发觉阿芒生好中意使人唔使本嘅，真系好似 系绝对系。 即系你好似咧帮佢手做嘢咧，你就应该回翻几封利是俾佢，个个月进贡下咁。 俾翻封老毛佢，仲要帮佢揼骨添啊！你最好每个月同佢捻两次脚，揼一次全身，推埋油咁啊，差唔多。 原来你对阿芒生真系几清楚噶， 即系咧，即系咧，阿芒生咧就典型嘅煎酿三宝嚟噶嘛，系嘛？喂，缩骨蒜爆老卵肚。 咁希望阿汪生听到呢个呼吁之后咧，尽快澄清啊，你究竟系炒咗边个，又或者边个炒咗你鱿鱼？希望咧各界有识之士咧睇到你个广告就喺 Facebook 度回复你。希望你尽早啊请翻三五七个助理，就每个月进贡三五千俾你老人家。 系啦，每个月贴五千银咧就同你打工。 系啦， 咁你五七三十五，你咪几皮嘢赌马咯，系咪？ 佢赌马都唔多咁细噶， 赌唔到一场啫嘛。 我一场 得，一场得五千蚊 VIP， 再买一拖三五千蚊住咪够咯， 咁你班人就好心系嘛，即系施舍阿汪生俾两条 tips 俾佢啦， 俾 tips 佢，我哋冇嘅， 阿 Terence 咪有咯，佢买得好凶狠嘅，佢真系场场买，佢连嗰啲我唔识嗰啲澳洲联赛都赌得差， 日本佢又买乜都买， 哇真系好嘢呢啲真系， 佢咁有啲人有咁嘅研究嘅系咪？ 唔系我唔够胆跟啊，大佬， 系 嗰啲连即系落场踢嗰十一个，连名都未噏得出嘅，大佬，即系输咗唔知咩事。不过咧，即系 买少少玩下咯， 小赌怡情啊，大赌又可以兴家咁样啦，系嘛？希望我都有机会就同佢一齐咁发达。嚟到今日第一单嘢系虚片，Anthony 第一条 link 边条啊？你话田北俊啊嘛？ 唔系大批退休。 哦 ，OK， 得好， 系啊。 多谢姐，你以为咧冇成日讲下拉人平啊，冇想讲佢啦，泛民啦，你讲下我哋啊，大佬， 哎呀，为何你要放弃治疗啊？作为紫嫣 B B 嘅头号 fans， 佢有边次出运动新闻系唔报噶 ？B B 可 ，Every day for a year。365 days and every day 24 hours。 哇，奪命燒雲腿啊， 這隻腳可能第一帝出來了， 第一 現在太誘人了，這個姿勢 思燕 BB 變美人魚，阿博士牛河都不吃住。嘅格局啊，真系坏 B B 后援会 redo 都人信啦、 啊。我觉得对事就唔好应该对人咯。 系唔玩啦唔玩啦，见到阿博士干炒牛河唔食都嚟撑，唔惊佢用面嚟咩？撑咩咧？阿志唔系专业又高学识嘅香港警察咯。大会啊，声称寻日有成4000人参加噶。咁有冇有班警艺树啊？ 我真系咁多人，佢第一就唔系个个认识，第二样嘢我哋都会唔知道。 系好合理嘅。事关今次游行嘅目的系佢哋眼见近年太多游行，好浪费警力，要游行帮警察打气啊嘛。撑自己、啊，差人啊，梗系零舍帮手啦。经过路口截车唔截人，依家 B B 行到政府总部计算嗰种几窿。嗱，有彩呢度唔当反战中签名嘅，你睇几多水分？ 反战仲埋呢一个严正嘅口号嘅，系啦，咁样吓。 难怪翻到遮打花园，要抢先挂姜蓉献菊花咯，悼念回归后殉职嘅警员。话乜咁悭啊？皇家警察唔系警察咩？ 系咪？真系唔应该系咪？ 咦，睇嚟冇乜社运经验啊！佢哋都做过下功课喎，除咗叫大家俾掌声自己，和平散水前仲千人齐唱 K 啊！ 即系咁啊，柒到喊嘅思燕 B B， 竟然可以搞个咁啊，同佢一样咁柒到喊嘅咁啊游行出嚟，我真系好佩服啲人都无耻程度可以去到呢一度。 嗱，根据全国政协副主席已故嗰位霍英东先生嘅长孙啊，叫做霍启刚，咁佢咧就有个训示嘅，你得4000人游行，即系有710几万系反对你啦。是不支持你啦，喂，咁大比例嘅唔支持，你哋好去浩源揀定位啦，係咪係咪先，喂，咁多4000人，咁多人反对，喂，你哋依仲好意思讲出嚟嘅，係咪 呢个唔系4000人嘅问题，即系4000人就已经唔好话用人数多定少去搞个游行，即系从来游行咧都要攞传媒嘅眼睛，都要攞个 佢哋攞到啦， 传媒嘅报道令到公众知佢喺度做紧啲乜嘢，但系佢真系忽略咗一样好紧要嘅嘢，呢个宇宙咧只有极权嘅地方咧先会有啲人呼吁去支持建制游行嘅啫， 系即系咧佢 八九年咪李鹏咪使钱请人哋去咩咧？支持四二六社论咯，支持李鹏咯，系嘛？五月几嗰阵时啊，喺北京有个游行嘅，有十万人咁多嘅。咁啊，当时个个都有钱派嘅，组织安排落去支持李鹏啊嘛。 你又觉得琴日嗰单嘢有冇钱派咧？ 梗系有啦。 啊，咁啊系，你好多嗰啲 唔系，佢哋可能冇直接俾钱，有好多系嗰啲退休嗰啲警察嚟嘅。咁啊，之后事后去食翻餐啊，咁啊当联谊啊咁样咯。 但系八月十七号嗰单系坚噶。 哦，嗰单就一定有钱派，因为佢哋要揾人凑人头啊嘛。如果佢哋少过十万人嘅，得两三万人，你知啦。其实我觉得咧， 要倒扣， 唔系啊，差佬爆阴毒啊，开晒四条行车线俾佢咧，咪好 捻 快 行晒。 喂，真系好捻快行晒， 佢就系。 呢样嘢咧，我发觉嗰啲社运嗰啲人咧唔捻识啊！佢哋嗰度话差佬咩徇私啊乜捻嘢？喂，最好开晒六条俾你啦！屌你乜五分钟好似任亮宪咁样搞捻掂啊？ 任亮宪三分钟啊！ 我唔系好掌握呢样。 喂，大佬啊，即系从来游行示威都系要掌握嗰个民情，反映俾政府听，希望政府喺某一条战线或者某一个议题上边，甚至喺啲投票嘅结果上面，希望建制派让步，希望大家从善如流，系嘛，坐低大家倾。喂，根本而家又冇议题，又冇会开，又冇论点，乜春都冇，你又无端白事搞个游行出嚟，叫啲退休警员去参加，我真系完全唔知你所谓何事。 佢话要每年嘅八月四号都系撑警日，即系成立撑警日。 咁啊好啊，睇下你份粮知到几时啊？李思嫣，你仲有嗰啲咁嘅绝食嗰啲数都未找啊？有一样嘢我哋未提啊，今日我哋推咪哥哥啊 ，Vincent 哥哥啊，琴日 我唔系今日嘅推咪哥哥， 琴日嘅唔系我哋嘅推咪哥哥啊。阿 Vincent 琴日就无啦啦就喺个花生 group 度爆咗一样嘢，唔知点解佢就影咗五套美少女战士嘅衫出嚟，影完佢就话如果佢呢个 post 多过一百个人 like 咧，佢就会着晒呢五套衫走去影魏良相， 影一辑相， 即系谁不知咧？短期内嗰一百个签名已经筹集晒啦。当一过咗 一个钟头唔够， 系啦，一过咗一个钟头之后咧，佢就高调宣布，原来呢一百个签名里边有水分嘅。佢就话原来咧系佢朋友睇过先得，即系话你班人吹水吹入嚟嘅，你哋啲朋友唔系 Vincent 佢自己啲朋友咧，佢就唔计嘅。但系佢一个呢个呼吁之后，金英同埋院长就即刻做嘢啦。喺佢嘅呼吁底下。喺阿 Vincent 嘅101个朋友之中，竟然有100个人 like 咗呢幅相。 系嗱，因为咁嘅，我特登检视过，我同佢有159个共同朋友。如果佢哋个个听我呼吁，已经够数噶啦。 咁所以一个唔觉意，今日就要派彩啦。啊，又冇人谂到佢今日真系咁认真，第一时间落咗去派彩。咁啊，有个靓女啊帮佢化妆。 呢样嘢要向佢致敬嘅，敢作敢为，言出必行，系咪？唔系嗰啲走数捻啊！走數閪啊咁樣啊！ 啊咁啊，印象之中有兩個走數撚啦，一個就係 B 哥啦 ，B 哥話要著 T back 嘅，係嘛？咁耐以嚟啊，想要去旺角著 T back 炒花生呢樣嘢未派彩啦。第二樣嘢就係 Roger 犀利啦。 哦，依條友係慣匪嚟嘅，又話文話，又話邊撚到去講暈曬嘅。 你差唔多喺 Facebook group 啊，有出現個留言嘅人都見到呢個 Roger 係幾個無恥嘅一個人啊！通常啊，喺 A 隊贏緊2-0嘅時候，佢就話：如果 B 隊反勝咧，佢就聽日請曬啲人去文化東方嗰度冚唪唥食 buffet。 係 呢啲情況都唔出現咗幾多百次？ 幾次幾次啊！世界盃已經有兩三鑊噶啦， 次次出現完就冚唪唥冇彩派嘅。 系 咁你喂大佬听者有份啊，我哋个肚饿啊嘛，大佬你睇人哋阿 Vincent， 喂你 Vincent 嗰啲嘢已经唔系俾钱可以了事噶啦， 系 佢系讲紧用呢一成世人嘅名声，成世人嘅去建立嘅一个诚信嘅信誉摆咗上去，喂我就系派彩啦，今日就话俾你听，我而家 Vincent。今日嘅诚信，我就喺 Facebook 嗰度建立咗啦。 唔系，据闻佢想沟嗰条女啫，即系所以先至咁勇敢嘅啫。 哇，大佬啊，沟女唔系咁沟啊，大佬，我已经系即系点讲啊，帮我帮过佢系嘛，佢连人哋约都唔敢约阴公。 咁样啊？ 喂，阴间唔系今个礼拜院长嗰个网聚咩啊 ？Vincent 唔系周身阿哥 ，Vincent 都想约嘅，你唔知咩？ 系咩？ 系啊， 但你唔知道 Vincent 其实已经约过佢噶啦咩？ 唔系 Vincent， 就系你哋个个一个二个都唔够胆约人。我话喂，你想人哋去院长个大食会，你咪喂高调咁问人咯，系嘛？Facebook PM 佢有几难啫？当佢哋个个喺度即系煲紧冇米粥喺度吹紧水嘅时候，我话我问咗啦，我问紧啦，个个都话吓、啊、问咗。喂，屌女啊，唔系讲住嚟沟啊，大佬。 你系咪要打电话问下佢喺 Facebook 问下佢喂今个礼拜出唔出嚟食嘢啊？人哋问一问喂几多点钟？八至九 ，OK， 嚟就嚟啦嘛，个个咁惊死，点沟女咧？系咪？喂，大佬嗰啲人要脱毒啊！第一样嘢要训练一样嘢就系叫大胆。 喂，其实呢已经唔系叫你打电话拎个电话俾佢就 系 扣救佢。 咁咪就 系 咯。 就算打电话呢个电话亦都冇佢拳头伸出嚟打柒你嘅，得咪唔得咯？系咪先？ 问都唔敢问。 唔系啊，咁你 Facebook 嗰啲嘢喂唔得，喂人哋都唔会话将你 cap 咗图，跟住就哎条撚样想沟沟我啊，唔会 cap 你图咁样将你公开噶嘛啲嘢。喂，就算唔系咪算咯？ 系啊。 喂，有咩大咁大不了？即系我唔明呢样嘢喂，究竟系咪喂做手术嗰阵时唔觉意割咗一胆啊？ 喂，经过今日之后，我哋花生台上上下下冇一个人再够胆笑我 Vincent。虽然佢系毒，但系佢一个派菜。毒撚 系 啦，我哋争嘅只系一个走数嘅毒撚啫。 嗱，佢嗰个今日有人喺度即系形容佢个表情咧，咁我亦都要讲讲嘅。呢个表情咧就好似即系以前我哋即系比较而家近依二三十年冇乜人讲噶啦。咁啊，以前多啲人即系年纪大啲嗰啲人讲啦。呢个咧系用四个字嚟形容嘅，叫做大婆等柒。咁但系咧，佢又唔似大婆，就省略咗大婆两个字，就叫等柒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期待嘅样。咁当然啦，佢亦都即系演技都唔错吓，咁啊胆量亦都唔错。咁我哋要向佢致敬嘅。 你又唔能够唔赞佢一样嘢。你睇佢嗰幅美少女战士嘅相，眼神里面透露咗丝丝嘅哀怨，真系学阿熊猫博士话斋，呢种就叫等柒。 等柒， 佢真系好想。等待佢个爱人系嘛，半夜三更喺度焗焗焗敲个火门，跟住捐落个被窦嗰度一齐，大家高床暖枕。 系， 喂，呢啲人真系要俾啲掌声佢啊，大佬。喂，我好佩服一个人讲得出咗一度，即系正如有一次阿金金话俾我听，喂，呢一班人如果够胆，李思嫣真系够胆死走去绝食嘅话，喂，我同阿金金讲，你够胆死就走落去喺李思嫣门口开大食会啊！佢第日真系走咗落去，所以咧，我话真系第日啊派菜啦！我系契弟，我讲咗三次， 系唔系咁？佢绝对会够胆做呢样嘢。咁佢去度啲游客嗰啲唔系嗰啲水货客嘅 gap 都够胆做。我呢样嘢唔系个个够胆嘅，攞把尺出嚟，即系佢系有呢个勇气嘅，呢、這个真嘅，佢敢作敢为嘅人。 系、哎、 呢个真嘅。 你话如果佢唔系俾人点好啦，真系阴公。 系 做咗信徒嗰啲都真系，唉，希望佢早日回头系咪？ 咁佢都唔系信得晒，咁佢尖沙咀六四，佢都唔系喺尖沙咀，佢都系去上水吓，佢都自己搞嘅。 啊，真系唔知啊 ，Tony， 你有冇去过即系你呢排行街咧，有冇见到嗰啲所谓反占中嗰啲街站？ 哇，系啊，好多啊，铺天盖地啊！差唔多咧，五步一岗，十步一停咁上下。 嗱，即系你问心，你觉得嗰啲即系签名嗰啲街站有冇水分？有咗几多系水分咧？ 我估一半到啦， 吓 一半到啦，签一半啊，自己填一半啦。 嗱，呢一样嘢我都觉得系真系无可否认嘅。但系我依我自己嘅观感咧，系真系有人。即係響應佢哋嘅呼籲咧，真係走埋簽名。 我有嘅有嘅，因為有啲人咧，佢諗住，哇！你講到要保普選，又要和平，又要反暴力，咁好多人就以為埋去簽嘅啦嘛，佢哋唔知嘅嘛，係咪先？ 但係呢單嘢咧，即係究竟阿爺究竟俾咗幾多筆值咧？我想問下。 好多。 你有冇計過？ 出邊啲人話兩億啊嘛，我諗分分鐘唔止啊！ 阿 Anthony 有冇睇法咧？ 我估唔到啊，大佬。唔系，但系我听闻咧，就好似话某啲部分嚟讲，每个五百。如果你每个五百就好夸张啦。 你讲啲签名，讲啲咩？ 哦，唔系，我即系我搞错咗，我话反占中游行，即系李思嫣嘅游行，李思嫣嘅游行。 喂， 但系如果你话签名就 唔系佢哋街站咧，嗰啲人工全部都系瘦身噶嘛，即系个个都系有人工噶嘛，边个帮你喺度坐几个钟头啊？全部都系日薪嘅。喂，咁几百蚊一日点都要噶嘛？ 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大话怕计数，我哋计咧呢几日咧就有400个街站，而呢400个街站咧每一日咧。是要有五个人去营运，咁啊即系 total 请咗2000个人， 系咧， 2000个人每一日，你谂下佢每一日有几多次人工咧？ 如果500蚊就100万噶啦，系嘛？ 500蚊就100万噶啦， 系嘛？ 你系讲一日100万啊？ 一日啦，系。 我计你呢个 campaign 维持14日， 呢条数已经1400万， 千几万啦，我仲要唔计周融舐嗰啲咧， 系啊， 系咪？喂，你都知道中国人咧死鱼都过一刀噶嘛？ 呢一笔数嗰种即系嗰个大法就系话实收1400万，佢上边嗰家判头就起码同上边开3000， 系 上边再上边嗰家就起码开6000， 系一路嗰个判上去噶嘛？周融呢判咧系最后嗰判嚟噶啦，因为佢落手落脚做噶嘛，唔系佢都唔系落手落脚嗰个，佢都再判俾下低嘅。 梗系， 佢都仲系二判嚟嘅啫。咁啊，当然上面有好多沉，上面有几浸，下面几浸啦。好似嗰啲讲嗰啲岩石咁捻样咧。 喂， 有十九几二十层喺度噶。 仲未够喎，呢度讲紧系净系签名呢一笔数啫，即系净系开街站呢一笔数。 系， 你就算喺公司嗰啲签名咧。 哦，公司嗰啲咧就系用行政手段嘅，譬如话有啲百老汇嗰啲咧，嗰啲就摊派嘅，因为咧，我识得啲有钱佬都话咧，佢哋嗰啲公司咧收到 order， 喂，你要做政协，喂，你都要付出啲代价嘅，系嘛？ 喂，有冇咁多政协派啊？ 点啊点啊？ 有冇咁多政协派啊？ 有啊， 有啊， 索罗 B 都系咁讲啦， 系 佢要入常啊嘛。 总之咧， 喂入常喎，唔系政协喎， 入常喎仲犀利， 你唔系 常委得七个啫， 你唔系全国政协啊，你明唔明啊？连地方政协都要有任务噶嘛，陈小春都要出嚟讲嘢啦。你就算嗰啲乜鸠嘢佛山政协，乜鸠嘢江门，乜鸠嘢閪门政协，全部都要出嚟做嘢噶。你如果知道俾人知道你间公司有20个伙计，喂，你同我交20个签名， 起码交400个， 喂 啊， 20个签名之余咧，喂伙计又要揾屋企人老豆老母签。跟住呢佢哋今日嗱民建联嗰度有个工联会嗰啲呢佢哋有钱嘅佢哋呢自己里面内部可能会拨一笔钱出嚟就买豆豉鲮鱼呀午餐肉之如此类呢就派俾嗰啲人。跟住最近咪有个传言嘅就话呢伊波拉病毒呢就死咗好撚多人啦每日死几十人。 係而 家呢 係嘅 ,WhatsApp 不讲。 冇错啦而家呢政府特登揞住啊但係呢嗱有咩方法你可以去排队打尖尖去攞去打针呢你去搵民建联安排。你只要帮佢签咗反占中呢张呢个表之后咧，佢就会安排你优先去打针噶啦。如果你唔签啊，死咗都唔轮到你啊！ 我觉得佢直情系喂嗰啲喂打病即系打针都唔使打啦。佢直情系签捻咗名嗰张咁嘅 form 咧，佢影印 copy 一份。阿叔，你翻屋企烧咗佢。 系 烧完佢冲落冲水， 冲水饮 啊，冲水饮即好。 喂，呢样嘢热血公民做嘅，政府都做埋嘅啦吓。 喂，唔系 Tony， 如果照你咁讲咧，即系其实呢、這个即系广而及之啦，呢、這个689可以喺每个政府部门都交低一个政治任务嘅，譬如好似系嘛，你消防，即系你话你如果你屋企火烛嘅，哇，你签咗份呢个咩先啦，即系呢个反占中签名先啦，系嘛，咁我先帮你救火，系嘛，你打劫嘅，你即系你如果你报失嘅，喂，你翻嚟签份反占中先啦、 啊， 哇，咁真系犀利， 你两个谂漏咗一样嘢啦，喂，而家深圳最兴咩六合彩报。好嘛，你叫民建联即系冚唪唥招揽啲人签名，签完咩俾啲贴士佢？ 系，咁唔系啊？ 呢条一条大财咯。 嗱，呢个反而调翻转又有反效果啦。因为你知咧，嗰啲人癫嘅，佢真系会烧鸠你嘅。一输咗，屌你乜，第二日就嚟报复啦。所以唔得噶，赌呢样嘅千祈唔好惹嗰班人。你知唔知以前《东方日报》俾大陆啊，讲紧99年嘅事啊，俾大陆嘅汕头嘅嗰啲。犯罪分子呢就盗用咗东方日报嗰个版头就用东方日报嘅六合彩报。跟住呢就写埋佢哋嘅地址电话。第二日啦你知唔知啊收咗几万个电话系由汕头打嚟嘅几万个啊。求求你叔叔求求你给我六合彩六合彩。个打嚟问东方日报总机接咗几万个电话。啲人系咁样噶，你知唔知啊？ 哇，咁啊真系 大 捻镬 啊！你呢样嘢你冇睇报纸啊？我嗰阵时睇啊，嗰啲六合彩报啊，直情系要用盗用咗《东方日报》嘅电话，个个都话东方嘅总机啊接咗几万个电话啦，好夸张嘅，系爆晒嘅，顶唔顺啊！跟住要登报纸，佢要喺头版度澄清啊，俾人哋陷害啊，佢哋冇出六合彩报啊，诸如此类嘅嘢。 嗯，即系众所周知咧，就系 Terence。啲波攬都好似好准嘅，咁不如我哋用 Terence 嘅名义出张波攬嘅报系嘛，冷门波经登埋 Terence 嘅电话喺度， 哇大佬， 索佢一笔， 大佬，佢识机啊，佢唔识机唔捻掂啊，话俾听啊，仲大镬过俾国安黑监听啊，真系， 啲广大民贴士咧唔俾， 国安都系几十个啫，佢嗰度几万人打嚟嘅，炸爆你嘅电话噶，你唔使你一定要 cut 张卡，如果唔系你交几万人电话， 唔系咁你同边个有仇，你咪即系写佢电话落去咪得咯， 傻逼。 系喎，我见到嗱，我啱啱见到个有个网友咧，喺 Facebook 有个网友咧，就影得啲大陆人嗰啲恶行啊，跟住咧就喺侧边咧就套住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国，佢话 咁捻悭上你啦， 逢亲大陆人有啲乜嘢咧，佢影低相嘅，跟住咧就套佢落去嗰个法轮大法网嗰度，咁咧就跟住摆上去微博。你就包死噶啦！你翻大陆包俾人搞噶啦。佢话啊，咁啊几好巧啊！老实讲，你大陆人知道咁样做啊，以后唔够胆喺街度咧。哇！你一部影相机，喂，摆你上法轮功网噶啦，冇即一定唔够胆啊！只要你呢个宣传足够嘅话咧，我保证啊，喺一个月内啊，冇大陆人够胆随街屙尿，大随便喧哗。 而家啲屙尿嗰啲已经进化咗噶啦，以前系随地屙。而家都识得对住垃圾桶啊，悭佢啊，即系佢都系喺街中间企底屙尿。不过佢咧嗰个器具咧就专系对正啲悭渠盖嘅，嗰度就已经去水好啲。大陆人会进步噶，系咪啊？熊猫博士啊，休息一阵。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马草泥。 社运男神小背心，穿住 T 恤炒花生，逢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又嚟第二节啦，又到嚟搏击会啊，梗系要聊下嗌交啦，系嘛？头先啊，抽水抽过好几个人啦，包括系李思烟啦，包括马草泥啦，包括老边神啦，包括阿索罗 B 啦。我觉得咁样都未够聊得多火头，我哋应该尽量揾多啲人啊，抽下佢水，聊下交嗌咁样样。 系，例如咧。 例如啊，去片啦，有人拆咗，咁梗系要抽下佢水啦。 系 真假普选，使鬼你？经济紧要，话知你啊！ 占领中环， 占领中环， 破坏经济， 破坏经济， 瘫痪交通， 瘫痪交通， 影响生计， 占中环，暴力喎，打烂人饭碗喎。一班的士哥哥梗系嬲猪猪啦！自由党前日同佢哋摆埋街站撑反占中，点笑啊！仲亲身签名添啊！ 你哋半杯水一杯水，真普选紧，假普选 假假， 我哋唔理，最紧要个个有得选一选。 要相信他， 自由党系绝对反对2017普选嘅过程中原地踏步，一定啊要向前啊！ 啊、不过真假又话知你咯，仲话自由党上面都反紧占中，惊占中破坏香港嘅经济，破坏经济就搵唔到钱，搵到钱就影响民生，影响民生就减少税收，所以咧就拣经济通过真普选啊！陈建文就批评啦，典少啊，既得嘅利益者将真普选放喺经济发展嘅对立面，话冇真普选，大财团会继续垄断，先会真正影响香港营商啊！经济大过天嘅，又点知典少啊？呢位梁滚，港姐老婆都有签噶，仲话占足暴力添、啊。 你觉得即系占中方面咧，有啲乜嘢嘅行动？你觉得系暴力 嘅？就算上次嗰个预演，我都睇到系有啲令人担忧嘅地方啦。 可能佢讲紧呢啲啦吓。 又到嚟呢个拆咗嘅田北俊。嗱，话说咧，点解呢个田北俊会拆咧？一定要讲翻咧。就係、是、泛民有一佔中三子倡議呢個佔領中環行動嘅時候，自由黨入面呢就商量過究竟點樣對付呢一樣嘢。即係話說呢，曾幾何時有個人俾個條，即係俾個條橋佢，人哋宣布緊佔領中環嘅時候呢，自由黨其實喺呢一樣嘢就唔應該俾立場嘅。因為自由黨支持自由主義，支持自由經濟，係應該支持市民有表達言論嘅權利。有人提醒佢 呢一件事，如果人哋問你自由黨佔領中環點睇，你就應該問，即係你就應該反問翻問你嘅人，點解唔佔領西環呢？咁所以自由黨就出過一輪 campaign 咧，啲街板就係寫 Why Central， 係 嗰個重點係點解係中環， 係 但係有人就自作聰明，就加咗兩個字落去，係點解佔領中環，成個運動嘅主軸就改變咗佢點解佔領啦。 唔係因為嗱，自由黨咧一路咧都係兩面不是人嘅，佢一方面咧就想做生意，但系咧又要睇上面面色，咁变咗咧上面一个 order 落嚟，你唔敢下下都反噶嘛，因为你零三年做一次染仔噶啦嘛，系咪先？咁你做完一次染仔之后咧，嗰次李子敬上嚟，我都窒佢啦。你翻大陆，你又要求人大帮你通过嗰个放，即系停咗个一签多行系嘛？一日多行嗰个停咗嗰、那个，喂，你已经做过一次染仔出卖嘅人哋，你点会期望人哋嚟帮你咧？系咪先？你哋仲喺上面仲有叫价能力嘅咩？ 喂，我就觉得即系呢煲咧，佢又真系企错边。话说咧，我朋友仲喺自由党俾紧桥嘅时候咧，自由党啊真系有少少风向转咗嘅。即系我朋友话事解，你下下做好学生，人点会俾？即系人哋点会同你巴紧呢？你梗系要一班上面做恶嗰、那个、衰嗰、那个、成日嘈嗰个，先生先会问你：喂，阿小明，不如你唔好咁嘈啦，不如我俾个班长你做。又或者小明，不如你听日交齐功课嘅时候咧，我请你饮汽水。 系，冇错。 喂，大佬做人要有 bargaining power 噶嘛？你餐餐人哋嗌你乜，你又跪 Q 低，咁你做乜？即系你点样同人倾筹码咧？ 人哋解裤头，人哋解裤头带，你又扑埋去含啦！屌你啦咩？你都唔捻值钱嘅，真系嘅。喂，所以话咧，閪门拉出嚟嘅政党主席咧，都系閪门嚟嘅啫。即系你见佢哋嗰个咧，论述好薄弱嘅。我哋要发展经济，搞普选我哋都唔理。喂，最捻戇鳩系你啊，田北俊，你系香港第一猪閪嚟噶。有咗民主，有套制度，完美嘅制度，保护最大力嘅就系保护你哋班有钱閪啦，系咪先？喂，唔通保护我哋啲一万蚊个袋都唔够嘅人啊？系咪啊？梗系保护你哋噶啦嘛！你哋最多钱，人哋要搞佢一定系搞你哋噶啦，搞完你哋先至搞我啲穷人，系咪先？喂，一个好嘅政治制度，一个合一个公平嘅制度，系保护你哋噶嘛？你哋成日谂住嗰啲制度系帮你以权谋私，帮你官商勾结去压榨穷人嘅咩？咁样你哋点做落去啲生意？喂，早一排啊，新世界佢哋都话啦，希望唔希望个社会太撕裂嘅，因为如果香港人太穷咧，佢哋做生意都好大镬噶，分分钟暴动啊！暴动起上嚟，第一个就抢你啦！ 呢句就真啦，你个袋有一千万，我个袋又得一千蚊，我冇咗我咪最多搵翻一千蚊咯。你估我搵一千蚊易啊？因为你搵一千万难。 系啊， 喂，大佬呢啲嘢。你连咁样都唔捻识，人哋民主一个制度，又或者有普遍选择嘅制度，就系、是、令到希望社会长治久安，希望呢个社会冇咁撕裂，希望大家有一个凝聚共识喺度，就唔系话撕裂两边。而家有一边好似就系话我支持建制，希望泛民死；我支持泛民，希望建制死。我唔知道有乜意思 嘅。唔系最紧要咧，你系睇下边个够坚决嘅啫。你话反占中系啊，反香港可能有400万人反占中嘅，但系只要有40000人坚决占中咧，你就死俾我睇嘅。看看哪个够坚决的而已嘛。 最白痴就是这个田北俊还要在香港做生意。为什么你不去越南做生意呢？ 不是你应该在北韩做生意。你应该在北韩做生意嘛。应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做生意嘛。是不是那些地方，喂，你军费一定帮你的。不过呢等你赚人钱就你都吃了埋的嘛，肯定。为什么你不去那里啊？喂，很简单，一个合理的制度，一个公平的制度。保障你当然是大力的保障我们啦，是不是？喂，你几百亿身家，是不是？咁係希望有制度保护㗎喇嘛。你哋諗住同政府勾结啦。喂，政府同得你勾结，第日可以因为利益同第二个人勾结而起你尾住㗎嘛。 即係我成日就唔明呢啲所谓叫自由党嘅田北俊呢啲人諗緊乜。即係当佢生活喺一个社会最有钱同最穷嘅人永远都係互相对立，水火不容。佢永远唔識計一个成本，就係当穷嘅人起来反抗嘅时候，有钱人会 suffer 啲乜嘢嘅伤害。 嗱，自由党咧，我觉得佢呢个自由党个名咧，就唔系真正嘅自由党嚟嘅。佢同埋二千年科网股嘅时候嗰啲科技股咧，系一模一样啊！除咗个名字之外咧，冇科技成分嘅间公司系，即系咧可以叫香港仔数码鱼蛋啊，或者叫咩光纤鱼翅啊，乜捻嘢都得。总之咧系得个名嘅啫。喂，佢根本完全唔识咩叫自由经济。 喂，大陸叫你含你係含，叫你吹你係吹，屌你咁樣你都唔撚值錢嘅，第日一定係搞鳩你人哋，係咪先？ 喂，好簡單一樣嘢啊，當你班契弟啊，因為索到盆滿缽滿，褲都著唔到嘅時候，你諗下佢最窮嘅人就日日喺你門口邊伸手攞，伸手好似乞衣咁啊，連要你派麵包。咁你諗下你生活喺咁嘅社會度，你會安樂 嘅 咩？ 佢一定唔會安樂㗎。喂，你見到偷通街嘅人都諗住謀你嘅，你邊有個諗出街啊？自自然然你賺咗錢都唔係你嘅。 喂，你要諗下，你請咁多人，嗰啲人會罷工嘅，窮到咁上下，嗰班人同你作對係咪？你睇英國你就知㗎啦，地鐵又罷得工係嘛？飛機工會嗰啲又會罷得工， 消防 員 都罷得工。 消防员罢工， 消防员都可以罢工，佢先大镬啊！ 咁你谂下呢？呢个世界全世界同你作对嘅时候，你个社会都运作唔到噶噃，系咪？即系而家就系话，喂，香港人要好简单一样嘢，要普选啫，系咪？要个真正嘅选择。喂，大佬俾你选都够佢咯，我唔明白点解你 系 要企喺嗰边噶？ 系唔系啊？而家嗰个即系佢哋要我哋要求嘅普选嗰个咧，系一个公平啲嘅啫嘛。即系你就希望用你哋嘅影响力，令到一个唔公平嘅选举出现，而继续你哋嗰个官商勾结嘅利益。问题就系好简单嘅啫，你而家可以用即系利益出嚟贿赂，令到你可以得到个官商勾结嘅利益啊嘛，将来人哋付出一个更加大嘅利益，咪可以剥削你嗰份咯，咪可以搞你咯，系嘛？ 即系呢啲人真系永远都系政治白痴。呢、這个二五仔做过2003年一年二五仔之后，我真系唔觉得北大会信你咯。 系啊，一定唔信你，即系。最唔信你嗰、那个，甚至乎佢宁愿信黄毓民都唔会信你。嗱，佢比黄毓民嗰个 probation 咧，肯定短过你田北俊，系咪先？喂，佢好简单啫，零一年到而家已经过咗噶啦 ，pass 咗噶啦，所作所为已经完全可以合格，可以空降落去做民建联主席，又或者做工联会嘅会长，系咪？等阿郑耀堂退咗休咁啊，可能你后生过郑耀堂一两岁咁啊，跟住你接班得噶啦。 系，真系唔知点解阿郁敏咧，即系个样越嚟越似郑耀堂喎。 系啊，直情系唔同老豆、唔同老母生嘅亲生兄弟咁样，系嘛？ 戴住副遮眼镜，嘿嘿个样， 个样系啊，个嘴啊，佢一嘟起个嘴咧，直情系兄弟嚟嘅咧，系嘛？饼样一样啊，真系。 喂，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开始要向政府咧申请多啲调拨资源咧，去令到精神病患者比较多啲嘅照顾。 系， 即系你知汪教徒喺香港人数都不少噶啦，系嘛？ 系啊， 你讲紧人民力量吓，2012攞个票有19万票，178,900票都系黄毓民嘅票。系咪咁多精神病患者一下子投入呢个精神病嘅市场？哇，做精神病院嗰啲真系发到叭叭声啊，大佬！ 系，但系好多时佢哋隐性嘅，唔系话即时有见效噶嘛？你知道咧，食猪红啊，即刻屙黑屎啫，佢哋未必得噶。有时佢哋唔知嘅。 佢哋呢只 嗰啲第一 呢只呢只精神病患者系觉得。是他们的这只是不会觉得自己有精神病的那只来的嘛。 是啊。 但是这样发作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斩死瞓在隔离那个先的。 是啊。是啊，那些就变了是很多殃及池鱼嘛。 不是啊，你真的问他你有没有精神病，他们说你痴缠的，你有我都没有啊。是吧，即是你问人有没有，你喂你醉了，哎呀你老母你醉我都没醉啊，是吧，通常是这样的嘛，那个答案是不是。 不是，但话时话你现在你还会不会见到啲人即是周街着热血 T 呢？其实老实讲东北事件之后呢，我见少咗嘅，其实系真系嘅。 咩 T 话？ 热血 T 啊！ 哦，唔系我见过啊。书展嗰阵时候，我见到热血有个阿伯同埋有个阿婶咁样啦。我谂系得佢哋，因为热血不嬲都唔收年纪大嗰啲嘛。佢哋系芒果亲兵嚟。 错晒，嗰个阿伯同阿婶就系做咗几日义工，冇粮出，有汗出啊，冇粮出。 我一定嘅，一定冇粮出。 唔知边个突然间揞咗两件衫落去阿伯算咧，系嘛？ 哦，唔系，嗰两个熟口熟面嘅，嗰两个系见开嗰两个嚟嘅。 系咩？ 系啊，咁可能嗰日系书展最后一日嚟嘅，我搭地铁见到喺湾仔佢哋上车。咁可能唔知去边度嘅，翻屋企啊，之如此类啦。 我最后一次见到有人着热血 T 咧，就 书展系嘛？ 唔系啊，我书展反而见唔到，因为可能我冇乜， 你 冇 喺 点， 你冇喺港岛区出没啊嘛，系嘛？ 系啦，我就系见到唔知620啊、613嗰排，就好似有日准备冲击立法会嗰时，就有成班蒙面嘅热血战士，着住啲嗰啲黑色嗰啲热血 T， 就谂住冚唪唥个个攞住蒙住面就冲入去啦。 冲去边度啊？ 立法会咯， 我立法会哦。 啊，但系好似唔知吹鸡吹咗五分钟之后，嗰班人就和平散去。我呢样嘢好奇怪， 哦，几好笑。如果系咁样嘅话， 唔系啊，你即系佢哋咧。 咧，呢啲叫醒目啊嘛。喂，你冲我咪跟你冲咯，仲睇下几多人冲，屌你得两丁友冲落去，屌你我做第三个咪俾人打到扑街。 喂，我好清楚嗰晚捞啲新闻，影住嗰班热血战士嘅时候咧，个个好似红星劈友咁款噶，攞住晒啲架撑啊、竹签啊，成啊话谂住一齐冲入去大有作为咁嘅款啊，啊谁不知五分钟之后吹鸡和平散去，哇呢啲人真系有面嘅，呢好简单啦，社运从业员咧，有个人叫马 Sir 啊嘛。啊，专系负责 PBRC 啊、 哦！系， 我啊觉得阿 PBRC 同阿鸠达讲，嗱，不如咧，其实咧，我哋差人咧准备让条路你冲入去， 系， 我哋一间咧，啲差人你会唔见晒噶啦，条路就直入嘅啫，系嘛？但系你一冲入去嘅时候咧，阿黄生 佢冲入嚟个系咁连棍系咁拗，喂，拗捻到你见血先至放啦，系咪先？梗系，即系嗰啲埋伏你，好似诸葛亮咁样，喂， 梗系啦， 埋下伏兵，你一埋嚟系咁放箭，系咁放箭啦。 你啲人手无寸铁喺出边嘻嘻下起，我梗系唔 Q 理你啦。我中门大开俾你冲入去，我仲唔忠实你啊，大佬？仲要有个首领喺度，你要知阿首领几咁勇武先得噶，系咪？戴住副白眼镜，第一个冲入去，唔第一个照到兜头驳住你啊！跟住有个大巴车， 大眼镜啊！屌你剥啦，你副眼镜插眼啦！第一时间 送你香港仔警署同佢落案添啊！唔好唔记得。 系啊，第一时间插眼啊，唔系讲笑，你戴个白眼镜咁捻有型啦，系嘛？ 够达咧！唉，嗰啲咁嘅嘢真系唔好讲嗱。田北俊啊，柒完啦，系嘛？ 系 有一单咧。呢单嘢一定要正经少少讲嘅。嗱，点解正经少少讲咧？呢单嘅新闻就发生喺琴日，我哋可以去片先。 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向各部门发出内部通告，要求由2016-2017年开始，连续两个财政年度削减开支1%，并且同时改变过往由下而上争取资源嘅做法，改为由上而下分配资源。梁卓琪报道。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日前向全体政策局和部门首长发出通告，提出要冻结下个财政年度的开支，之后的2016-2017和2017-2018两个年度开支就要削减1%。通告同时提出会更改今年内部资源分配的机制，以往各个部门可以在7-8月的暑假期间提出新计划向政府高层争取资源，但这个由下而上的机制今年不会再行，取而代之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方式，到施政报告发表之前，高层初步定出了新政策之后，才邀请相关的部门入标争取资源，如果部门未有获邀但有新的计划，就需要在自己部门的财政封套用自己部门的资源处理。政府消息解释，要求部门削减开支是希望部门可以重新审视服务的优先次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从而减慢政府整体开支的速度。消息又说，如果有新服务需要推出，政府亦都愿意增拨资源。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早前的报告说，随着人口老化，如果按趋势增加开支，最快在7年之后就会有财赤，到2028年就会用尽储备。Now TV 记者梁卓琪报道。 嗱，呢单新闻就琴日嘅，大概意思，头先新闻都听咗啦，系嘛？即系之前嗰个制度就系由下而上，即系当你政策部门又或者啲乜局乜局咧，佢有啲咩新 project 嘅时候咧，基本上就要向上边递交呢个 proposal 啦，希望上面批一笔新嘅钱落嚟做啲新嘅工作。咁咧，基本上嗰个机制就论功行赏嘅。咁但系而家咧，绝一声就180度转变啦，由下而上呢样嘢唔再存在，由上而下嘅，而家系由上面政策局拍咗板。需要推行啲咩政策，先至去佢自己邀请一啲承建商服务提供者咧，去 bid 嗰啲 contract，bid 完先至批钱落去下边。咁如果下边你各个部门如果要做新嘅嘢嘅时候咧，唔该你自己就调拨资源啦吓。即系呢件事就其实好鬼吊诡嘅。我其实唔知今晚萧生会点讲，又知唔知佢讲唔讲。咁所以咧，我就揣摩上意我讲咗先。Anthony 你点睇啊？ 唔係，其實佢而家佢咁嘅做法，佢而家就係叫做取消一個咧，叫做係即係資源分配工作嘅程序啊嘛，係嘛？即係你第一樣嘢，你令到啲人咧就，其實你啲公務員啊，其實個士氣好受打擊先啦，起碼就係嘛？同埋佢而家其實根本上佢咁樣做咧，佢係令到啲公務員更加依賴特首啊嘛。中央集權啊嘛，將個財權就係嘛？即係你咪變咗就係 enforce 你嗰個 loyalty 咯。你是更加忠于个特首，其实是等于是是吧，即是如果你是想分拨多啲资源嘅话，是。 即是从来呢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呢，由阿董生开始呢，即之前呢施政报告都系10月嘅。 財政預算案就三月。咁點解會有一段時間去喺裏面呢？就因為施政報告定立咗一個發展嘅綱領，希望喺啲唔同嘅領域，邊一個部門要增撥資源，有啲新嘅政策嘅時候，希望運作咗半年呢，大家就會摸到個政策綱領喺邊度。於是喺財政預算案就即係針對每一樣嘢嘅需要呢，就調撥資源去嗰度，喺財政預算案嗰度拍板通過，咁嗰啲部門呢就有相關嘅錢呢就可以去用啦。咁但係自我董伯伯上場之後咧，就將呢個施政報告咧試過壓後去到一月嘅時間嘅。咁點解要去壓後到一月嘅時間咧？佢當時咧就話可能就係話哦，可能要同其他選咗上去嘅新嘅政黨啊、新嘅議員啊，要去傾下點解即係點樣去執行佢嘅施政報告啦，即係諸如此類。咁但係其實當時係有個講法就係話，施政報告要叫掏光啊。即係如果年年俾個財政預算案派錢，咁就搶奪咗個施政報告嗰、那個嗰、那個光環咧，行政長官就好冇面嘅。呢一樣嘢係得阿董伯伯做過，但係自從阿貪曾上咗場之後咧，個施政報告就調翻去九月嘅。咁因為點解呢個係一個行之以效嘅方式啊嘛？即係阿貪曾做咗咁多年鷹犬係嘛，做咗咁多年公務員咧，佢係會知道點樣去同啲公務員系統或者唔同嘅各個決策局去合作，又或者點樣能夠上情下達，即係佢有啲嘢決定咗要咁樣做嘅時候咧，佢知道下面嘅部門需要幾多時間去協調，有啲乜嘢可以執行，有啲乜嘢錢可以用住先，邊啲可以叫緩急先後，邊啲可以褪，邊啲可以褪遲，邊啲可以褪早。咁但係即係史上就唯獨是董建華同梁振英呢兩個人做唔到呢件事嘅啫。 即係佢哋咧，同公務員系統咧，不嬲都係，因為佢哋本身又唔係公務員出身，而且亦都冇乜，即係人，即係冇乜料到咧。咁公務員係唔睇唔起佢哋係應份嘅，咁變咗咪叫做咩啦？即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咯。 嗱，咁所以呢單嘢咧，點解佢突然間有咁嘅，即係點解有咁嘅決定？好明顯689落 order 㗎啦。 佢想要奪權，即係想架空翻啲公務員。 佢就想用行政命令迫使成個公務員系統咧，就唔好同佢作對。因為佢山水喉有啲錢喺佢手揸住嘅時候咧，你下面嘅人基本上想做嘢係做唔到嘅。又或者咁講，調轉頭嚟講，如果我上面決定咗有啲咩要做，有個新部門，或者我要主宰一個新部門嘅成立、新 project 嘅成立嘅時候，我有錢落到去嘅，就算你班公務員唔做，我都可以自己揾自己班底，自揾自己識嘅人去做。 咁唔得嘅喎，呢樣嘢即係佢可以咁樣諗啊，但係行唔通嘅。你好多嘢政府嘅機密嚟噶嘛，你可以揾街個人做嘅咩？你揾通天奇兵啊，揾省港奇兵啊？ 唔係，即係其實佢係等於係繞過成個公務員系統。 係啦，佢直情想架空曬啲公務員咯。 所以呢，即系呢单嘢，佢净系学晒杂种嗰啲咁嘅思维，要集权， 即系呢个国家安全局， 系啦，即系佢要揸实晒啲钱，揸实晒行政命令，揸实晒个国安机关。喂，曾伟雄啊，摆明系一条鹰犬嚟啦，系嘛？咁你而家要检控啲民运分子，检控啲社运， 唔系鹰犬系共产党啊！根本上啲做法就学晒共产党嗰啲 practice 系。 即係如果真係到而家呢一刻仲未有人明白，即係共產黨對香港嘅影響係已經運行得幾咁行之有效、幾咁深遠嘅時候，即係嗰啲人，即係我諗都真係。 仲有啲傻閪仲話咧，我哋而家唔一定要反共啊，同共產黨區隔咪得咯，係冇得區隔啊嘛。而家共產黨逼你含撚啊嘛，你唔含都唔得噶，佢一定要你擘撚大個口啊嘛。而家你唔擘個大，你唔擘大個口，佢都覺得你係反共噶嘛。 即係我就有啲係咁，即係我就同阿芒生有少少唔同，即係阿芒生嗰派咧就會成日話：屌你老味，香港人都冇撚得救噶啦，冚唪唥鵪鶉咁撚樣，食屎啦佢咁。我又唔係咁講嘢嘅，但係即係當你生活喺一個咁嘅地方嘅時候，有咁多人同你喺同一個環境長大，你希望呢班人會睇多啲、識多啲噶嘛？ 係 咁黃框框咪大家， 大家都要負責去教育嗰啲人咯。 你唔知芒生點諗嘅咩？你？你最近即系礼拜， 我而家呢排净系知啲村民点谂啊！我唔知阿芒生 唔系你嗱你嗱我今日冇剪到出嚟啦，即系其实嗱，佢就讲翻，其实你嘅如果因为其实而家好少人再听翻芒生噶啦，即系除非我哋台嗱，如果你上个礼拜四咧，你有耐性听到第三节嘅时候咧，佢系唔需要你街外啲人点谂噶，佢最紧要就系佢啲支持者点谂得噶啦，你明唔明白就系佢点解？佢仲要喺立法會嗰度 put forward 佢自己嗰個全民制憲議案啦。其實佢就係要啲支持者佢諗知道佢諗乜就 呢样嘢先最重要啊嘛，佢自己都咁谂噶。哎呦，你呢班友，即系你点样屌我有乜所谓啊？最紧要我班教徒知道谂乜，佢争在未吓，佢争在未话佢自己班即系支持者系教徒啫嘛。啊！即系其实佢自己不嬲都系咁样做嘅，其实系。 同埋呢单嘢咧，最影响深远嘅，其实你系挑拨紧政府公务员体制入边嘅人系互相争夺资源，又或者大家当对方系一个竞争对手。 系， 即系好简单，一个部门佢今年有100万要使嘅，有10个 project 跟，每一个 project 就10万，好简单。但系如果下年有12个 project 要做。是不是等于每一个 project 要削减一些钱啊？ 每个7万几咯，八皮有爪咯。 咁你想想那班人会怎样对提出新 project 的人呢？咁你喂屌你梗係搞事啦，搞事搞非啦喺度係咪，原本大家十个香炉十个盖係咪，十个煲十个盖实咁得明㗎。咁你而家就係话要开多两个香炉，开多两只鬼㗎嘛，多两个人开饭㗎嘛，咁你冇咁多饭，咁你要分教咁多人，咁自然有人要死囉，因为自然有人个个食唔饱囉。你要挑撥一個公務員體制入面嘅互相鬥爭， 唔係佢咁樣做咧，係更加會令到啲公務員更加喺台底做一啲咧你唔覺嘅嘢，因為公務員不嬲做啲嘢咧就係叫做咩啊？欺上瞞下啦，甚至乎叫做咧喺下低做一啲啊！一時間我醒唔起嗰個字點講，即係係喺度暗中抵制你嘅。就唔係擺到明嘅，佢啲嘢呢唔係即時見效嘅，可能係要溫兩三次先至會知道，哎呀大撚鑊原來咁樣唔得嘅。 即係所以話呢 ,689 呢咁即係未入過政府嘅人就即係未入過政府嘅人。喺公務員體制打緊工嘅人，個個人都係孭住張終生藥嘅。嗰張藥就話俾我聽每個月月頭有幾次入我戶口。就冇話過我做唔到咩達標，即係做唔到咩 project, 做唔到咩目標呢， 唔做囉係囉。 咁冇人炒我冇喎，先生有冇人咁嘢冚唪簽長約嘅都基本上唔會特別炒㗎喎。 即係正如呢董建華當年呢cut公務員呢其實就係一樣㗎嘛。你令啲公務員開始抵制你，你做咩都冇辦法，佢樣樣嘢暗中喂好似起樓咁樣暗中偷你一條鋼筋，暗中起喂倒少啲石屎係咪跟住衣服牆擺個發泡膠落去一樣㗎嘛，佢直情係到到都拆你台橋，到到你以為冇問題入咗火系啦，攞咗火紙啦，棟樓你一住入去就冧。你唔住去佢都唔冧嘅， 即系六八九，你系谂住同啲公务员揽住一齐死，我话俾你听，你唔够佢玩嘅， 一定系佢死先嘅。 嗰班人系千秋万世，那个公务员系统嘅十几万人，你又搞得冧人咩？人哋一定搞冧你啦，睇你几时脚痛，休息一阵。 即系行咗几廿年。 花生多百隻，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擊會。 嚟到第三節咧，就又要講啲好有營養但係好沉重嘅嘢喎。因為咧，平時咧阿派交合同埋阿 Johnny 咧，即係喺派交合影響之下，你冇一個人正常嘅。你要知阿 Donna 派交能力係有令，即係又有能力令到即係在座錄緊音嘅人個個都雲遊太虛。 你知唔知派交啊？即係阿 Donna 有另一個別稱叫咩？ 係咩？ 就呢、這個即係女版周深啊！ 阿周深派交唔到佢啊！ 你唉，你真系喂，你唔知道即系喂你阿嗱礼拜一真系犀利 啊！ 同时间有男版周深同埋女版周深相即系相剑合璧系嘛？即系喂你八呢个时段完咗阿 Donna 之后，喂就有周深系嘛？哇！真系你啲网友几难停啊！你话真系 佢叻在咧，我讲紧 A 嘅时候，佢又讲紧啲好似 A 但又好似 B 嘅嘢，系喺我 plan 以外，我完全唔识一对嘴嘅。佢讲两讲之后，阿 Johnny 搭埋嘴落去咯。我净系好似我讲一样嘢，我已经自己已经唔记得咗， 乱晒 flow。 系啦，咁所以咧，有营养嘅人咧，要趁阿派交合唔喺度咧，我先讲多少少。第三节我想讲经济。嗱，众所周知咧，阿 Tony 对即系香港经济、个楼市咧个发展，又或者嗰个水温咧。系啊，好有敏感性嘅，系嘛？呢两日你 唔系，因为我哋直接即系见到个市场咁啊，我哋即系讲真话嘅啫，唔系话啲人喺度鸠噏。2011年已经话个香港嘅楼市爆咗，咁啊，香港系楼市爆咗啊，爆上嗰个爆啊嘛，系咪？因为咧，其实由美国开始印银纸咧，其实我觉得 銀即係貨幣同埋樓市咧，嗰個結構已經係改變咗㗎啦。咁以前啲人話啊，好似九七年，唉，樓市爆煲啊，一冧到七年啦，有兩萬蚊一尺，但竟然跌到落五千蚊啊，跌咗七成半啊，係真㗎喎。 係咩？真係冧過。 最高五千幾，最高係兩萬二咁滯嘅，最低跌到落五千幾。咁當然啦，五千幾係得一個半個單位啫，係喺六七千係企咗好耐時間啦。咁係沙士嗰陣時係最大鑊嘅，跌到五千幾，紅山半島都係五千幾。 由我睇，即係我即係細個咧，幾時睇嗰樓盤廣告咧，就係食早餐。係阿婆咧鋪啲報紙， 啊，通常我嚟佢嚟鋪噶嘛。 嗰葉就梗係第一個鋪咗先嘅。 係 我識豪宅啊，梗係紅山半島啊，浪琴軒啊，浪琴苑啊，帝景園啊，成嗰啲。 陽明山莊當時最興依幾個噶嘛，炒嚟炒去都係炒依啲噶嘛。 真係跌過落六七千蚊啊！ 五千幾 哇， 係真係嘅。 但係佢啲單位簽唔簽一個？簽八尺一個。 買二千二。二千二即系要过千万一个嘅，但系咧最高嗰阵时秦锦超出嚟炒嘅时候系两万蚊尺噶嘛， 系 嗰阵时我哋有个乡里卖俾佢三千尺单位卖俾佢六千万啊嘛，跟住同佢租翻啊嘛，咁啊冇几耐就冧咗啦个市，一路冧嗱，点解我话嗰个经济结构咧，其实嗰个货币结构同埋楼市结构系改变咗嘅，而家咧即系我上个礼拜前个礼拜阿明问我喂啲楼几时跌啦，我同佢讲话冇得跌啦，而家调翻转头。銀紙爆咗，唔係錢，唔係嗰啲樓市爆咗。點解咧？因為你哋習慣用錢去衡量嗰間屋啊嘛。帝景園二千尺，哦，而家兩萬蚊尺要四千萬，啊，咁啊，第日跌咗落去，可能喂四千萬見咗頂咯，已經係嘛？而家調翻轉頭，係你揸住嗰四千萬銀紙見咗頂啊！你第日買唔翻四千萬嘅樓，你而家揸住四千萬嘅現金，只能夠買翻將來二千萬嘅樓嘅啫，即係買翻而家呢個水平嘅，可能係二千萬嘅樓，即係你揸住嗰四千萬爆咗，爆到你嘅購買得翻一半，即係嗰個大家調翻轉頭嘅身份啊！你明唔明啊？而家銀紙爆咗，好多人都唔明啊，尤其是陸東。啱啱我将佢嗰个喺 iMoney 嗰个杂志咧讲出嚟，佢话香港嘅楼市咧进入危险边缘啊，又崩溃边缘啦。喂，你喺你自己都捞依行嘅，你都唔知嗰个货币结构已经改变咗嘅啦咩？而家银纸即系全世界银纸印多咗几多百万亿出嚟啊？系嘛？美国印咗几廿万亿出嚟啦吓，冇过百万亿嘅，大陆印咗百几万亿出嚟，咁多嘅货币供应。你话崩落啲楼度有乜办法唔令到啲楼人哋梗系争揸楼唔揸银纸啦？系咪先？即系而家嘅情况咧，就开始有啲似四七四八年嗰阵时嘅金元券，不断咁印。咁啊，当然金元券咧就因为共产党印伪钞，咁啊令到啲货币又亦都大增。咁啊，呢个系政治阴谋。咁但系你调翻转头睇，当时嗰个通货膨胀系好犀利嘅，当然劲过而家好多倍啦。上昼买个叉烧包要五十万，下昼已经要八十万噶啦。咁你咪个个当时你睇啲民国嗰啲电影咧，啲人出街咪捧住一大袋银纸去买嘢嘅。因为你唔捧住一大袋嘢咧，你找唔到数啊，唔够找数啊。咁个个出粮，断身出粮都讲紧系一捆捆银纸咁样出粮嘅。吓，你睇翻以嗰个咩柴九哥嗰套嘢就系啦吓。 咁你喂，但系其实 Tony， 其实你关于呢个货币效应咧，即系其实我记得萧生都讲过一个原理啦，就系话即系而家点解即系话觉得啲钱净系喺嗰个即系楼市度反映紧？喂，就系其实因为啲钱其实系集中晒啲即系贪官手上面啊嘛，而且啲钱其实亦都唔会啊喺即系民间度流转啊嘛。 哦，唔系啊，即系佢嗱大啲钱咧，大陆印咗嗰个百几万亿咧，就喺好多喺贪官手上。 系， 但系咧 啲楼就唔系啊， 你唔好忘记，唔系全世界唔系净系得你大陆系人嚟噶嘛。 系， 美国嗰度嘅钱都系人嚟噶嘛，美国印咗几十万亿出嚟噶嘛。欧洲有量化宽松，日本有量化宽松，嗰啲嘅贪官比例冇你咁高噶嘛。当然，你嘅贪官，你喺大陆嘅钱系贪官嘅钱啫。去到欧洲，人哋就唔理系咪贪污噶啦。总之嗰个钱系实钱嚟噶嘛。你去到伦敦买楼，大陆啲人炒到伦敦楼好贵噶。跟住去到纽约，去到温哥华，去到三藩市买楼，嗰啲钱入咗去就变咗美金噶啦嘛。佢哋就唔理噶啦，你明唔明啊？唔理你系咪贪官噶啦。 喂，所以 Tony， 其实我想问咧，即系如果系嗰啲后生仔咧，啱啱嗰啲毕业生嚟讲咧，即系欧美嚟讲啊，喂，佢哋见到嗰个即系楼市咧，对于佢哋嗰个 affordability 嚟讲系更加遥远嘅。 嗱，外国咧就有少少分别，因为咧始终外国嗰个人口 結構冇香港啊或者冇大陸咁樣咁複雜，同埋咧佢哋未必係咁相信樓嘅，好似德國 地多， 係啦，首先佢哋地亦都多，同埋佢哋房屋政策咧唔會好似香港咁 鼓勵買樓， 係啦，佢哋嘅房屋政策冇咁傾斜嘅，佢哋可能有啲公營房屋，又或者咧佢哋亦都唔需要話一定要焗住買樓咁解。咁香港唔同嘛，你德国好多系租楼㗎，大部分都系租楼㗎，因为佢完全唔会感到个压力。咁你当然啦，中国人亦都闻到阵除，唔会去德国炒楼㗎，因为知道你德国啲楼冇得炒。咁咪去炒啲有得炒嘅地方，去伦敦囉。伦敦就同咩呢，一个同中东啲油王争啦，同啲俄罗斯嗰啲富豪争啦。咁变咗伦敦啲楼炒贵咗好多好多嘅。咁但係嗱，點解我話嗰個貨幣結構，即係嗰個貨幣嘅價值咧，係不斷貶值嘅，即係你而家揸張銀紙係薄咗咁解咯。即係調翻轉頭嘅，你要用樓去睇翻銀紙嘅。我而家呢層樓換到只係換到500万啫。第日我換到800万，係你手上嗰係你嗰800万咧，其實貶咗值，貶到得翻500万一樣嘅啫。樓係其實你如果你咁樣計就冇乜點喐嘅。但係咧，由於打工仔你嘅銀紙嘅增長冇可能及得上樓，所以咪嗰個生活質素越嚟差咯。咁变咗咧，我哋见人工冇乜点加，但系出到去食嘢啲嘢贵得咁紧要，原因就系因为银纸薄咗。 咁你之前去睇过深水埗啦？ 哦，嗰个唔系我睇，系我朋友去睇。即系嗰日我哋饮茶，咁佢讲起咧，佢去深水埗睇楼咧，即系想搵啲600几尺嗰啲单位咧，成条街搵10间8间地产，得一条锁匙。间间都系得嗰间睇嘅啫，冇第二间睇。有2间年租约，嗱冇楼睇嘅，一系你买，一系就唔买，冇噶啦。仲有冇得选择嘅？完全系，即系而家咧，因为梁振英出咗个双辣椒之后咧，系将市场上嘅盘咧封锁咗嘅。其实之前已经试过噶啦，之前曾荫权喺2010年咧嗰阵时咪佢哋咪开始出辣椒嘅，即系买咗之后。2年内，如果你卖出咧，如果半年内卖出，即刻有15% 惩罚性嘅征税嘛。咁到半年咧就5% 啊嘛。咁即系话你咪将嗰个物业锁咗2年啦，你要打税啦嘛。你如果即刻卖出嚟，咁啊变咗唔可以摸货咯。即系市场上冇炒家啦。咁冇炒家之余咧，用家手上揸住嘅物业，嗱，如果佢自己换楼嘅，咁啊卖一层买翻层，咁啊市场上嘅楼冇多到啦，系咪？即系个供应冇多到啦。咁如果佢周上嘅5层楼，佢卖一层出嚟，咁佢你话啦，佢卖一层楼收翻500万，我嚟做咩咧？摆银行啊？唔系你买雷曼债券啊？买 ELN 啊？唔会噶嘛，佢都要买翻楼，买翻楼佢有啲咩面对咧？首先，银行股价未必做得足，即系因为你知通常有借钱噶系嘛。首先，银行股价可能借唔足啦，佢攞多啲现钱出嚟啦。第二，买唔翻咁嘅单位咧，只能够买差啲。第三，佢要俾个 stamp， 可能系要即系而家系要俾 double stamp， 咁佢变咗冇一个卖楼嘅诱因啊。所以市场上嘅货系越嚟越短缺嘅，系好少嘅。同埋近呢几年，近呢2个月咧。市场上有个好微妙嘅变化，就系啲大孖撒出嚟咧，系买大银码嘅嘢，一栋栋嘅成交咧，即系超过1亿成交咧，7月份应该有80单咁滞嘅，70几80单嘅，过 over 1亿，而 over 10亿咧，差唔多系10单咁滞嘅，即系咧卖啲几十亿啊，10几20亿，喐下都10几亿嘅嘢咧，系有超过10单嘅，即系话揸住大嚿钱嘅人出嚟买嘢嘅人系多咗，咁。市场成交系少，即系咧你个宗数少萎缩，但系咧买大银码嘅人多咗嘅，即系变咗咧啲人睇到资金咧，老实讲啊，市场嘅钱系最聪明嘅，见到边度有地，即系有运行，啲钱就去嗰度噶啦，钱系最聪明嘅，系咪先？你见股市都系啦，啲人话占中香港唔掂啊，而家20000几啊，24700啦，24600几啦，今日收系嘛？咁占中之前七一之前几多点啊？22000几啫嘛， 入上嚟噶， 升咗2000点上嚟啦，点解啊？喂，都一路讲咗啦，古海云佢都有教啦，系嘛？喂，有占领中环，香港想穷都难啦，因为见到即系你钱系最聪明啦，都话见到边度有钱搵咪嚟嗰度咯。而家香港有钱搵啊嘛。 但系你点睇个物业租金又或者个物业价格咁贵咧？即系点影响香港人咧？其实 系绝对影响基层咯，因为你嗰、那个即系生活水平你冇得提高嘅，只有下降嘅，因为你嗰、那个租金嗰个比例咧，负占你嗰个收入越嚟越高啦，咁你咪唯有食少啲咯，食得唔好，咁啊要搬远啲啦，因为嗰度太贵啦嘛，搬远啲啦，你休息嘅时间少咗啦，你要搭车啦嘛，咁搭车亦都唔平嘅，咁如果你悭到个时间就要俾多啲车，就要俾多啲车钱。 其实即系咁讲，就系话香港人普遍嚟讲咧，嗰个可支配收入系越嚟越少 啊，冇错啦， 均贫化。 系啊，唔系而家即系讲一般打工仔嗰个生活质素系越嚟越低嘅，因为而家咧你话喐下手食个饭都四五十蚊啦，系嘛？咁你车费喐下又要二三十咁样一日，如果你系住得远啲嘅屯门，咁啊来回香港喺香港翻工可能要五十蚊车钱，计埋你食一餐五十，咁啊一百蚊嘅咯冇咗，一个月冇二千几嘅咯，今日即系你又放假啦，冇二千几嘅咯，系嘛？咁变咗有啲人可能话，好唔好？我住翻近啲，咁咪俾贵啲租咯，一样嘅条数。咁你又瞓少啲咯。 其實阿 Tony， 即係如果你咁講咧，即係個立竿見影嘅效果就係其實香港人普遍嗰個消費力係低咗噶。咁變咗就係話嗰啲鋪頭咧，嗰啲商鋪做香港人生意嘅意欲又低咗噶。 啊， 係 可以。 即係你變咗就係其實你長遠嚟講咧，即係我哋香港嘅經濟其實更加依賴大陸噶嘛，變咗。 嗱，其實調翻轉頭又可以用另一個角度睇嘅，因為香港咧佢始終冇辦法請曬大陸人噶嘛。咁如果你出萬二蚊糧俾你，你唔夠使嘅，你會跳槽去揾份萬四蚊嘅工噶啦，係咪？咁萬二蚊嗰啲工咪冇人做咯，一樣嘅供求問題嘛。你萬二蚊請唔到人啊，你自然要俾翻萬四蚊先可以請翻嗰個人啦。咁變咗咧，嚟緊嗰個有個加薪壓力咯，因為你啲嘢貴咗啦嘛。啲夥計，你唔加啲人工俾我，我頂唔順啊，我要焗住跳槽啊。咁你亦都同一個價錢，你請唔到人，你焗住加俾佢咧。當然，如果有人供應到嘅話咧，咁你咪可以取代佢咯，係咪？ 但係油膠咧就會搏你喎，喂！如果你其實喺香港呢個地方生活唔到嘅，不如你移民翻大陸啦，咁樣。 哦，係啊！如果你話要，如果你係樣樣都係咁樣睇咧，咁啊，不如香港人揾錢少嗰啲，咪將活摘器官啦，將嗰啲器官攞去大陸賣。喂，咁一個人有一百萬收入啦，你有十萬窮人發達啦，嗰度講緊過千億嘅生意嚟嘅，係咪可以咁樣啊？唔可以噶嘛，係咪先？即係你如果樣樣都講錢嚟衡量嘅，咁啊最好啊香港搞個毒氣室咯。边个搵钱少过一万入去，自己搞自己行入去啦，唔使我哋捉啦，系嘛？ 即系因为早嗰排就会成日讲紧一样嘢啊嘛，呢样嘢我就要炒翻。曾经何时有一集搏击会咧，就系我搵咗阿伯同阿院长喺度辩论，就话喂，香港究竟人咧，即系香港人有冇真正嘅选择咧？因为其实头先你讲咗一轮话，即系香港嘅地产啊炒到咁贵啊，啲楼啊租金咁贵啊，其实就系逼走咗即系部分嘅租客。 哦，有当然亦都有人搬咗翻大陆住啦。 即系原本有啲小生意，即系嗰时好兴举个例啦，云吞面啊嘛，点解可以半岛又冇云吞面食嘅咧？或者点解喺旺角而家冇晒啲云吞面档嘅咧？系咪？咁大概大家争论嘅论点就系话，啲云吞面唔系冇啊，系当地即系 local 嘅人系冇帮衬，令到嗰间嘢执笠啫嘛。 有啊有啊，慈记啦，嗱四廿几蚊碗啦，而家有啊有得食啊，喺波士富街。 即系其实我觉得嗰个讲法其实系 bullshit 嘅，因为好简单，即系而家香港系生活喺一个大嘅商场里边，个商场点样编配其实唔系由香港人去主宰，即系简单嚟讲，唔系由一个香港人 market 去主宰，而系由香港政府去主宰。点解咧？因为你会发觉我同你长大嗰个年咧。即係仲會有好多街啊，仲會有好多福華街啊，咩深水埗啊、汝州街、欽州街、啊。 而家都仲有， 而家冇噶啦。 有 即係嗱，舉個例啊，將軍澳有咩叫唐明街啊？ 哦、將軍澳係冇啦，但係你講汝州街、欽州街都全部喺度，南昌街嗱， 嗰啲冇 嗰啲嗰啲街咧，除咗冇唔見到之外，仲係保存以前咁蕭條，一樣係咁蕭條嘅，冇人行嘅，嗰啲租亦都係兩皮幾嘢嘅啫。一路都做唔出嘅南昌街嗰啲做布啊做豬片嗰啲咧，全部冇人租嘅，全部都丟空嘅，揾啲機關槍去掃唔死人嘅， 係 一樣啫嘛，係啊！而家嗰啲即係好，而家兩極化嘅，即係香港係兩極化得好緊要嘅，即係你喺基層嗰啲咧上唔到去，上面嗰啲咧就越嚟越有錢，即係咧好似有一陣薄膜咁樣嘅，控制住下低呢班人咧，永遠跳唔到上去，一跳上去可能就好高噶啦，但係咧只要跳唔穿。 成个香港就二元化咗咯， 系啊，二元化咗啊，即系咧，基层嘅生活系真系好苦嘅。嚟紧咧，老实讲，即系你话如果嗰个基层嘅生活去到咁苦咧，系迟早可能有啲人又会暴动都唔出奇，因为你真系冇办法挨落去啦嘛。当麦当劳本来有21蚊一个餐嘅时候，都仲可以令到啲嘢即系收入低啲嘅人都仲有餐食吓，而家又话啲过期食物又话系福起嘅系嘛，咁好卵大镬个，连麦当劳呢个叫做我哋嘅即系基层嘅安全网嚟噶咯，都穿咗窿。 所以我头先就帮衬咗麦当劳啊，系嘛？即系话说，8月1号之后，财 有富强系嘛？ 系嘛？即系当佢8月1号冇晒啲福气食品之后，销毁晒啊，冇晒之后，咁啊，用翻啲其他。 你错啦，报纸我今日见到仲偷偷地货心仲有好多啊！ 我冇食佢嗰啲嘢，我冇食佢冇得卖嗰啲。 喂，唔系话时话，你麦乐鸡有冇卖而家？ 冇啊，而家未有， 未有。 原先佢话今日会陆续翻货，但系头先铜锣湾间冇咯。 即系其实佢未揾到湿实条啦，其实。 唔系佢揾到湿实条，但系佢货物嘅流程上面唔能够做到8月1号开始间间只 即刻会有。咁但係即係好坦白讲，你如果攻击麦当劳或者喺呢件事上面，你可以话麦当劳嘅反应慢啦，又或者啲湿鸠嘅PR 公司佢个回应係好白痴啦。 咁未至于话反应慢，我觉得佢想博懵囉，其实係。 即系我觉得佢都系 好明 显 嘅博懵咯。 喂，大佬你谂下，咁麦当劳咁样嘅跨国企业，即系佢用嘅 PR 公司系唔会咁蠢嘅，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一定系会上边有个大老细落嚟，就系话一定唔可以暴露件事嘅真相。你系唔可以 say no 或者唔可以 back down。你焗住撑下边，因为你永远呢件事俾钱嗰个最话事啊，唔会间 PR 公司话老细喂我唔得，我一定要讲呢样嘢，因为呢样嘢违背我良心。如果你要我讲大话，我就唔 no 咁。哇，大佬，你见姓黎嗰个女人系有咁吉屎嘅咩？我唔觉 嗰啲打份工嘅啫。 咁啊系咯，个老细话我乜咪乜咯。咁但系问题呢样嘢纸包唔住火噶嘛。即系当你发觉原来麦当劳有四分一，又或者有五分一嘅食物都系来自间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嘅时候，喂，你根本系冚唔到噶。啲记者用神通广大到走入去厨房度影相。 系。 你知道你一纸皮箱未抌，你点边有得讲咧？咁但系话说。即系话说回头，你估你见唔到福喜食品四个字，你就觉得好安全咩？即系你知唔知呢个世界咧？喺嗰啲所谓茶餐厅啊，有啲细间啲嘅餐厅仔啊，你要去叫一个咩？即系有工序要整嘅，即系譬如叫烧鹅啊，又或者叫啲珍珠鸡啊、糯米鸡啊嗰啲嘢，你唔通放佢喺茶餐厅整噶？嗰啲咪一样外判走去买？即系衰啲讲， 交嚟嘅，即系人哋交俾佢嘅。 咁咪系咯，嗰啲嘢分分钟唔系香港整，系大陆整嘅。你话嗰啲要追查嘅食物来源根本就冇可能，你都唔好讲话福唔福企啊！就算佢话俾你听百分之100%黑心嘅，你都唔知。 系。 咁你如果喺麦当劳食个21蚊嘅餐，你有冷气叹，你有汽水饮，你又食得饱自己，即系某程度上嚟讲系帮咗好多佢真系唔 基层啲嘅人啦。 即系比起30-40蚊去茶餐厅食餐饭嘅人，你需知道，即系如果你系一个会买餸翻屋企煮饭嘅人，我俾40蚊你系唔会买到餸嘅。即係你要知道住深水埗嗰啲人，即係唔係話歧視嗰啲人啊？你要知道即係嗰啲低收入嘅家庭點樣去所謂叫煮飯？佢可能成屋都一個電飯煲，電飯煲嗰即係十餐裏面有八餐嘅都可能係煲下粉啊，煲下面啊，跟住有啲魚蛋、牛丸啊，幾多錢磅啊？兩條菜有湯有粉，人哋咁嘅一餐噶咯喎！即係人哋真係久唔久食20蚊一餐麥當勞叫做好多錢，但係你如果真係麥當勞呢樣嘢唔存在。又或者好话唔好听，啲地产霸权系逼走埋麦当劳，咁呢个世界。 呢个弥敦道嗰间即系尖沙咀弥敦道嗰间麦记，咪已经逼走咗好耐咯。 哦，系啊，嗰间唔系嗰间麦记咧，其实咎由自取嘅，因为咧嗰间麦记本嚟自己铺嚟嘅。 哦， 70年代已经卖噶啦。 边间？ 讲山林道弥敦道山林道口嗰间好大嘅，地下有 三层噶， 地下四五千尺，跟住上面有四五千尺，连埋楼上 Yoga 嗰两层都系佢噶，成嚿物业咧就售后租回卖咗卖，唔知2003年卖咗几千万嘅啫，跟住咧大镬啦，而家个铺值几亿。咁啊，100-200万租点顶啊？麦当劳咁啊，即系佢系咎由自取，因为佢哋都唔系好识睇市噶嘛。咁唔系净系，其实唔系净系麦当劳嘅。喺97之前咧，渣打银行系将佢哋所有嘅银行嘅物业、地铺全部一落个卖晒俾人，卖咗20几亿。97年喎，唔知九年，而家嗰度话值几百亿噶啦，买唔翻噶啦，几百亿。 阿 Tony 啊！嗱，以我所知，麥記咧，佢點樣即係其實發起咧？其實佢當年就係、是、其實點解佢發得起嘅原因就係因為佢睇市睇得好叻喎，佢本身就，所以佢先至喺唔同嘅地方佢都揾到自己。 佢係睇食物個 market 好叻咯，唔係睇 finance 個 market。 唔係，因為佢自己本身佢發展嗰陣時啊，發展早期其實佢睇 property 係睇得好叻嘅，其實係。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佢唔同嘅區份都好，其實佢都會你會見到麥記啫嘛。你見到呢啲旗艦店，無論啡粉又好。麦记又好， 度度都系好靓嘅地方，好靓嘅地点嚟。 系啊， 唔系咁老虎都靠眼瞓嘅。嗱、哦，即系嗱，星光行咧嗰、那个物业都仲系佢哋嘅，冇卖到嘅。咁、哦、嗰个物业值10亿-8亿噶啦，值可能唔止添啊。即系咁讲啦，咁当然 佢 当然唔当然唔可以度度都卖晒啦，系咪？咁、有啲地方佢哋就系买唔到咪租咯，系嘛？咁好多时即系佢系依个黑眼瞓啫，当然啦吓。 咁但係即係估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香港係充斥住好多政府為市民作出嘅決定嘅，即係例如嗰區有幾多個大商場，由邊個決定啊？政府嘅規劃咯。咁商場入面有咩鋪頭啊？咁大地產商決定咯。咁個問題就係話，喂，如果嗰個地方本身做一樣行業係有得做嘅，譬如係做魚蛋粉有得做嘅，但係發覺將軍澳冇地方食魚蛋粉嘅，即係除咗翠華之外。 系 啊，班穷捻嚟噶嘛。 本身将军澳咧就冇乜地下先，冇乜地铺。嗱，因为地铺好少，喺安宁花园又有一日有一扎地铺居屋嘅地铺啫，大部分都上晒商场嘅。咁变咗咧，你想喺即系冇散业主可以咁讲，全部大业主垄断嘅。咁大业主咪梗系要租啲屈臣氏，唔系佢要屈臣氏咯，系咪？佢最多就翠华咯。咁变咗你嗰啲乜嘢麦恩记乜乜想入去咧？嗱，麦恩记可能佢会肯俾你，因为你卖几你卖几廿蚊碗啊嘛。咁如果你嗰啲街坊档咧系冇嘅，真系你想去食啲街坊粉面啊嗰啲咧，系真系冇嘅。 即系好简单，一个 transaction 我系赚30蚊，同我要一个 transaction 赚100蚊，不过我得三分一嘅客，其实可能维翻条数一样。 系啊， 个问题业主就根本唔会租铺俾你做。 系啊，唔系啊，仲有咧，发展商咧，你同佢签嗰啲约咧，佢系唔系同你签一份租约嘅，系签一份 license 嘅。咁啊，即系用一种借用嘅形式借俾你，所以佢呢连利润都唔使打你嘅。咁同埋佢嗰份 license 咧，系佢有权随时踢你走嘅，而你冇得 say no 嘅。佢有 big cost 嘅，嗰度一见到你细息唔对，佢喺因为佢嘅呢啲发展商嘅租咧就唔系话哦，我哋收你20万租一个月，咁你咧就赚到几多，系计你生意额，另外有个底租嘅。咁如果你咧满足唔到佢嘅要求咧，佢有随时喂嗱、哎，人哋俾 proposal 我啦，人哋话佢可以 propose 呢个月做300万生意，喂你唔掂啊，你走啦，你嗱我3个月通知你走啦，咁我换第二个嚟咧，搵啲生意好过你嘅人嚟取代你，咁变咗咧好多时你见嗰啲譬如 APM 啊嗰啲咧，周不时都租客成日装修嘅，喂做咗冇耐啫，一年都唔够就走，就俾发展商逼走嘅，系咁样。 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其实如果咧个经营压力系枕住都咁大嘅时候咧，你一有地沟油咧，即系哇，即系你对于所有嘅一啲即系呢啲茶餐厅嚟讲咧，喂，其实你都争相去用嘅，老实讲，你唔用地沟油嗰个反而其实系蚀底嘅，反而系。系嘛？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嘅，即系资本主要，即系市场经济啦。 睇你识唔识得做生意咯。即系嗱，我觉得咧，琴日铿锵集有讲咧，就香港嘅导演上大陆拍电影啦。咁其实大陆有个嗰啲大陆学生咧，讲咗一个好重 point 嘅嘢，就系咧，其实大陆人系唔想睇你拍啲大陆口味嘅电影嘅，佢哋想睇你拍啲港式嘅口味嘅电影。亦香港咧，你做生意都一样嘅。如果你嗰样嘢，食物有質素、安全保證好嘅話咧，人哋係唔介意貴啲嚟食你嘅。 當然， 因為咧，好似你大陸嘅三聚氰胺，大陸人寧願俾400蚊罐啊，比大陸貴5-6倍嘅銀碼，佢都要嚟香港買你安全嘅奶粉。佢係唔信大陸嘅，大陸嘅周大福嘅，點解落嚟香港買啊？因為佢唔信你大陸嘅周大福啊，佢唔信你喺大陸嘅百佳啊，佢驚你嗰啲人係中國人經營嘅上下棋手啊。所以你如果建立到一個品牌呢，其實你係唔怕成本貴嘅。你如果一間食肆係標榜所有嘢都好安全嘅話呢，啲人係寧願俾貴啲嚟同你食嘅。呢個真嘅，因為而家咧，即係啲人開始注重自己嘅健康啦。哇，你嗰間嘢平啊，但係俾人知道你喺度溝油，你依世都唔使注意噶啦。 即係所以其實我有好多朋友都做生意嘅，即係其實有一大部分人做生意嘅人都覺得，即係點解香港要同大陸咁大部，即係咁大程度上嘅融合？融合唔係話要大陸變成香港，又或者香港嘅公司變成大陸嘅公司，係要香港做翻自己叻嘅嘢，做翻香港品牌效應出嚟啊嘛。個問題而家香港人主張嘅融合就係將香港變成另一個大陸。即将香港变成深圳， 唔系香港人主张嘅融合， 系 政府 系嗰啲人太短视咧。佢哋咧谂住做小米就算啦，唔系谂住自己做 iPhone 嘅，系谂住抄鸠人就算噶啦。即系你唔系谂住建立自己嘅品牌。哦，我一碗鱼蛋粉，我啲冚棒都安全噶，一啲又冇农药，又冇公害，又乜嘢都系安全嘅，唔会用地沟油。我要卖你40蚊碗，嗱嗰。对面嗰档20蚊嘅啫，但系佢可能用地沟油，咁你帮衬边个先？ 唔系，其实嗱，会唔会即系因为嗰啲做生意嘅人个个都朝不保夕咧？佢自己本身佢根本挨唔到嗰刻啊！如果你话即系你自己有个自己品牌咧，你养自己品牌出嚟，喂，你要时间噶嘛？ 系冇错， 系啊， 亦都系啲人短视咯。因为你始终嗱，你如果一门生意你要做长久，你一定要有个品牌嘅。你如果建立到个品牌咧，你真系无忧嘅。好似而家翠华个品牌。一搞大咗咧，而家坐喺度收噶啦，收咗咁收噶啦。但系如果你一档嘢咧搞得唔好咧，你老实讲一样系输到扑街。因为香港嘅餐厅咧系执笠率系最高嘅，你知唔知啊？因为我哋行内人见到咧，睇住咧旺角嗰啲餐厅咧，系一档起码要200-300万嘅，连埋装修、连埋生财工具、连埋嗰啲垃圾洗费200-多万喐下手嘅。好快蚀晒嘅啫，2-3个月你一冇生意咧，你要执笠噶啦，因为根本挨唔到落去。 咁但係呢，但係人哋如果建立到嘅话呢，你咪赚大钱囉。咁生意一定有风险㗎，冇话你咁短视嘅，咁短视你炒股票囉。 咁啊，新出咗间 Jamie Oliver 嘅餐厅就标榜唔用中国食材啦，而家差唔多时间，我哋走去试下啦，系嘛？ 哇，你又想去排队嘅？你以为可以啊？下句都 book 唔到啊！ 唔系，因为佢好少好少位系俾人 book 嘅，多数都系俾 walk in 嘅。 系 walk in 排队咯。 系啊，我同猫博士而家走去谂住排下队啦，唔知排唔排到。咁啊，下个礼拜再教过大家一个成语，系咁先，拜拜。 好，拜拜。